的开始，我以为从此不会再有思念的捆绑，就无法逃避心底深处的呼唤，以为从此不会再有思念的夜晚，却一次又一次从梦中惊醒， 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，所以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，相会有相遇。 生死相依。